战马离不开鞍呀，钢枪离不开栓呀，战士上前线，人民是靠山呀，民工来支援，民兵去参战，同心又合力，流血又流汗，大声战马离不开鞍呀，钢枪